去祈祷去了。所以在我们看来，去教堂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失败，一个人的无助，一个人的可怜。一直到后来我在普林斯顿做访问学者的时候，我信了耶稣，那时候我太太还带着我女儿，我女儿那时候才2岁多，很小，在中国大陆出不来。我太太听到我信了耶稣以后，她给我写信就说啊，她说我知道你在海外很辛苦，特别是流亡很痛苦的哈，啊，我知道你很难过。她说你再难也得坚持住啊，不要去教会呀，啊，因为在她看来，一个人去教会就是实在顶不住了，啊，这个非得跪在神面前不可了，太软弱了，啊，找个心灵的寄托。其实我们原来都是这么看，直到今天我跟大陆的一些人接触，特别是上网，在网络上，跟大陆的一些年轻人打交道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一样的看法。他们认为信上帝的人一定是 something wrong， 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的，啊，要么就是受了欺骗。但是像我这种人，说受欺骗已经不容易了啊，已经什么事儿都经历过了。摸爬滚打，啊，这个半辈子过去了，还谁还想骗我？没那么容易了，啊！但是为什么就自投罗网呢？啊，就信了耶稣呢？啊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事儿。但是没有信的人想不到，我自己的经历告诉我的前半生是无神论的环境，啊，无神论的心态。但是我的后半生就是在信仰里，我两边都经历过。啊，两边这么一比较，我就知道啊，各自的心态，这个就好像有一层窗户纸，你在这个屋子里的时候呢，因为这一层窗户纸，你对外面什么也看不见的，院子里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看不见，啊，对你来说那都是天方夜谭，啊，都是没有证明的，啊，但是一旦这个窗户纸捅破了。不用捅得很大，只要捅一个小眼儿，你就立刻发现院子里有很多东西。啊，我觉得我自己那个跨越的那一刹那，啊，就是从不信到信，其实就是一层窗户纸，一捅破了就都通了，啊，天外有天。啊，所以我当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也不是读书，是做访问学者。那时候我第一次受到冲击啊，就是发现搞科学的好多人都信耶稣，啊，都信上帝。像爱因斯坦，他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他是犹太人啊，他也相信有上帝，啊，他相信这个宇宙是有一个造物主。当年我在那个大学的那个学生教学楼里，我看到贴了很多爱因斯坦的语录。其中有这样的话说，我终生从事科学研究，最大的发现就是发现科学在造物主面前呢不过是儿戏。这是他讲的。其实牛顿也讲过类似的话，牛顿说我就像一个小孩子在海边捡了几个漂亮的贝壳，说真正的大海我还没有看见。就是这些伟大的科学家，他们都很谦卑，他们都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啊，他所创造的宇宙是如此的深邃，如此的奇妙，啊，我们用了人类的最高的智慧都研究不透的这个宇宙规律，背后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智慧，啊，这是爱因斯坦说的，啊，他还说上帝不会掷骰子，啊，不会让这个偶然性发生，所以这个进化论这个东西吧，听起来有道理，其实你仔细一想，它没道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整个来说就认为这个宇宙啊是自发的，这个是偶然的，用我们的俗语说就是瞎碰出来的，啊，它是这么一个根据。其实我们按照人的常情常理呢都没有办法理解的呀，有什么东西瞎碰啊？怎么能瞎碰出来呢？我们人是追求必然性，追求意义，追求价值，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就有因。这是我们人的常情常理，可是其实进化论是讲瞎碰的，偶然的。爱因斯坦不相信，爱因斯坦说上帝不会掷骰子， 最近这个大爆炸的理论，你们知道哈？这个最新的一些科学发现，像霍金、Stephen Hawking 这些人，他们都已经知道这个宇宙的精密度啊，远超过我们人所能想象的。这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参数？只要有任何一个参数差任何一点，都不可能产生这个宇宙，更不用说产生人类。还有这个 DNA 这个生命密码的这个研究，现在也发现每个人身上的那个 DNA 那个密码的那个组成啊，就像一篇文章，不是一篇文章，就像一部莎士比亚全集那么复杂。一个受精卵啊，里边已经包含了你生命的全部的密码，受精卵。所以你这个在母亲在母胎里边的发育成长，就是按照那个受精卵里边的那个密码来发展，来发育的。所以这些东西都告诉我们，人类绝不可能是偶然。所以现在有一些学校啊，在咱们美国有一些州的那个公立学校开始允许教这个智慧设计论。啊，除了这个进化论之外，老师同时可以讲智慧设计论，让学生自己来分析啊，自己来判断，啊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因为这个宇宙不可能是瞎碰，就碰出我们这些人来，我们的人却是追求必然性的，啊，偶然性，瞎碰碰出来了追求必然性的人，这可以思这可不可思议的。你看我在这里跟你们讲，你们在下面听，我们脑子里面都有一个很怎么样追根求底，都有一个逻辑的理性的这么一种思维，这个东西是在宇宙中诞生的，这个宇宙不可能是没有理性没有逻辑的。当然我今天跟大家讲这些，是因为我已经信了，我已经进到里面去了，那个窗户纸已经捅破了，所以我怎么看怎么有神，看到蓝天我知道有神，看到大海我知道有神，看到一朵小花我都知道有神，啊，看到满天的星星，像刚才歌里唱的，我知道有神，我看到我自己的智慧情感我知道有神，我看到你们在这么瞪着眼睛听就知道有神，啊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也说呀，六神无主，那这个人就完了，啊，说这个人有精神，这个人真精神，那就有神呐，啊。这个神在这个中文字里边哈，就有这个含义。你们知道这个神字比那个 God 比英文的 God 我觉得更传神，就是这个神字第一包含了神秘啊，就是你测不透你理解不了对吧，神秘。第二个意思呢，神奇就是说他行出来的事儿，他的创造你没有办法啊去模仿的，他做的你做不了的，神奇啊，叫鬼斧神工，我们常常说，哦，那个第三个字就是神圣，神圣就是讲他圣洁公义，啊，容不得任何的污秽罪孽，啊，你知道这三个字你们注意哈，这是 God 没有的，神秘啊，你研究不透，神奇让你跌破眼镜对吧，神圣让你望尘莫及啊，让人类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中国这个神字本身就包含了一种人没有办法达到它，人没有办法认识它这么一个境界对吧。所以我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哈，你们特别是还没有信上帝的没有信神的这样的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要知道，你向神求，你求神，求神来祝福你，或者你自己想认识神的时候，你千万注意到一点，他是神，他是神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没法认识他，你没法完全了解他，你没法把他研究透。所以我们很多朋友说，你把神给我解释清楚我就信，啊，你把神证明给我看我就信，你说服了我我就信。你知道你这个要求本身就是不合理的，对不对？把神研究透，把神说清楚，那他还神吗？你可神了，你看你把神都研究的不神了。我们人都有个毛病，非得把这个东西研究的透了我才相信他，就像研究小白老鼠一样啊， 不，神不能这么研究的，神是我们的创造者，是我们的造物主。就像爱因斯坦说的，他说我相信任何一个严肃的科学家，我看到宇宙如此深奥而和谐，他不可能不联想到上帝，不可能不想到上帝啊，那是造物主。像电脑，你电脑怎么能够把这个创造它的人研究透呢？它是被造的，对不对？电脑不管多聪明多智慧，储藏量多大，记忆力多少，它不管怎么多少代更新换代，它永远不能把造它的人研究透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有一天你们家的电脑天天追着你研究你，非把你研究透了不让你用啊，你摁一个 A， 电脑说为什么出 A 呀？你不告诉我为什么，我就不出 A。那你就知道电脑有病毒了。其实神对人也是这样，那神说你们人要信我，信的人有平安有喜乐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信的人有病得医治，信的人得祝福，都是讲信。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讲你们把我研究透，不研究透得不到祝福。 No， 因为神知道咱们是人，神在天上我们在地上，他是永恒我们是短暂，他伟大我们渺小，他是神秘神奇神圣，我们是庸俗不堪，他怎么会要求我们把他研究透呢？不可能，他反而想让我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才能看见神的国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怜悯。所以你看神知道我们的光景啊，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哈，我非常用我的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，你想研究透神啊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如果怀着这种心的话，你永远无法认识他，你永远无法得到他的祝福。我们人在神面前永远是渺小的，永远是可怜的，永远是无助的。人类一代又一代都死去了，但是地球照样在旋转。等地球都不转了，太阳都发黑了，宇宙都消失了，但是神依然还在。你想想我们人多么渺小，多么渺小啊！这个银河系里边大约有1000亿个太阳，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太阳系，而宇宙又有将近1000亿个银河系，我们多么渺小。上帝太伟大，太伟大，伟大到一个地步我们无法想象它的真实，因为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就中国的那个古人呢，老子啊，在写道德经的时候他也说过，他说那个道太大了，大到一个地步让你根本感觉不到它存在，而且他说这个道呀也太高了，就是太崇高了，崇高到一个地步让你觉得他的慈爱，他慈爱到一个地步好像他不存在一样。你们知道这个恩典这个东西就是这样，恩典这个东西啊，如果对你太好了，好的是无条件的好，完全的恩典白白的给你，天长日久你就以为它不存在，你们相信是不是？像空气是白白的让我们呼吸吧，哈，不花钱啊，也不用交换，啥都不用，白白的给你，不管好人歹人都让你呼吸，结果天长日久你以为空气不存在，就空气就好，就好到一个地步，好到它仿佛不存在一样。空气宝贵不宝贵啊？比什么都宝贵啊，你不吃饭死不了，不呼吸一会儿就死，但是呢你吃饭要花钱买，空气反而不花钱，白白给你，这上帝的恩典啊，你知道吗？越是好东西，越是白白给你的东西，你越不珍惜，你觉得它不存在。我们小孩子在家里长大，你们知道，我有一个女儿啊，从小在我家里长大也是这样啊，她吃我的用我的花我的住我的，她从来不感恩的啊，他以为这就是自然。我们虽然说这是自然，空气是自然，阳光是自然，雨水是自然，这都是大自然。你知道什么叫大自然吗？那是上帝给你的恩典，因为是白白给你的，所以你久而久之你习惯成自然。像我们的小孩子在家里打开冰箱就吃， 饭熟了叫吃来都不吃，啊，这个做的不好还抱怨发脾气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白白的恩典。英文有个词叫 take it for granted， 理所当然。其实背后有父母的爱，啊，有父母那个最伟大的爱。大自然也是这样，我们以为是大自然，其实背后有上帝最伟大的爱，在爱着我们。上帝并非不认识我们，都认识我们，啊，所以我读到耶稣，他来了以后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给我们讲，他说日头照你们好人，也照你们歹人，雨水降给义人，也降给不义的人。再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甚至要爱你的仇敌，为逼迫你的祷告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把左脸也给他；有人偷你的内衣，把外衣也给他。这是耶稣的教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是这么爱我们，我们都是兄弟姐妹，都是亲兄弟姐妹，都是有一个共同的天上的父亲在养着我们。所以你知道这个恩典啊，恩典我们常常忽略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多么宝贵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既然有恩典，就有一个恩典的主，就有一个恩典的主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！你别以为这就是瞎碰出来的。我到普林斯顿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一个很顽固的了哈，我也参加过查经班，那个时候我就是旁观者，啊，他们说他们的，他们唱他们的，啊，我就在旁边观察。我是学哲学出身嘛，我就想研究研究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，啊，是不是个个都是失落了、失恋了、失败了，啊，但是他们身上活出来的那个爱又让我很好奇。好像傻一样，给你送吃的送喝的，给你送穿的，开车接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穷得不得了，在那里啊，帮我们做这帮我们做那，这个医那个是教会里的医生给我们看病也不要钱，那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可思议。有人说啊，他们是那个什么 FBI 特务啊，这个拉拢我们这些人。其实后来一接触才发现这些人啥都不懂，他们根本不关心政治，啊，连邓小平是谁他都不知道，啊，但是他就是爱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研究去观察，在旁边，这个但是天长日久我就发现他们身上有一种东西，啊，就像阳光空气雨水一样。你说空气傻不傻？空气傻死了，白让你呼吸不收你的肺，哪有这么傻的人呢？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傻的吗？阳光也是白照着你不收钱，你买个煤球还得花钱呢，取暖阳光就不花钱。哎呦，这个灯好刺眼，别开这个灯了。好了，这没问题啊。这个所以我就看到这些人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去研究。可是研究来研究去，最后就被吸引。开始是研究，我想每个朋友都是一样哈，开始我们都是想去研究观察去思考。可是不知不觉的呢，我被他们吸引。我每个礼拜五的晚上我不去啊，觉得缺点什么，就喜欢去看他们傻傻傻的那点笑啊、唱啊、吃啊、啊喝呀， 啊就很高兴啊。所以我就天长日久之后，我就离不开他们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状态，就是什么呢？理性上不理解，可是情感上很喜欢啊，很喜欢。到后来我开始读圣经啊哈，是他们引导我，基督徒引导我说你要自己亲自去读圣经啊，你才能真认识他。他们就让我先读那个新约的前四篇，就四福音书，记载耶稣的生平的。我在读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感动。我读哲学读了半辈子，什么黑格尔、康德、苏格拉底、柏拉图，这个马克思更不用说，孔孟、老庄，读了很多很多人，这些人都很有智慧。甚至我在逃亡的时候哈，我身上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六祖坛经》，一本是《禅语精选》，都是佛教的书。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认识耶稣，所以我觉得佛教就是最好的，啊，那个东西啊，在紧张的时候啊，确实也能帮助你啊。你千万不要把佛教说的是一滩臭狗屎。佛教在中国几千年有它的益处，有它的益处。啊，他有一个很智慧嘛，佛陀，哎，就是智慧觉悟这个意思，啊， 但是当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说到我在逃亡的时候，我特别是偷渡到香港，那个逃亡的经费还是一个佛教的，据说哈是个佛教的高僧出的，每个人20万，港币那时候，啊那个，但是后来我没有信佛，他们还挺遗憾的，说怎么没信佛呀？啊，怎么信了耶稣了？我这个信这个东西，你不是说你想信就能信的，每个朋友你们记住哈，不是你能想信就能信得了的，但是当你真要信的时候，你想不信都不行。什么叫信呢？就是你心里边真的动了，就好像你爱一个人，你真的爱上这个人，你想不爱也不行。你如果你不爱他，怎么想爱也爱不了。你说服自己，我爱他吧，爱他吧，他就是爱不了。所以这个信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。所以我读黑格尔、康德，读这些哲学家们，我知道他们都是智慧。智慧这个东西不需要你信的，智慧是需要你去理解，去 understand， 去 memory， 去记住。啊，但是信不是这样，信是动心，所以那些哲学家不能让我信，那个佛教也是一种智慧，啊，也是一种智慧，啊。那么到后来我一读耶稣，哦，一道天光照到我心里去，他不让你动脑子，耶稣的话不是让你动脑子的，扎你的心，啊，让你的心受感动。所以刚才像我说的，照好人，照歹人。降雨给义人，给不义的人，像这样的话不是你去思想的，你是你读了之后你心里边就快活快乐，你的心就亮堂，你就突然觉得这个话是从天上来的，超越了民族，超越了历史，超越了阶级斗争，超越了你死我活，超越了恩恩怨怨，对不对？突然有一个大光照亮了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心里边有很多的痛苦啊，我心里边很多的怨恨，但是我一读到这个话，我心突然就亮了，突然就亮了。所以后来我就想，我为什么没有信佛呢？因为我在读佛经那些东西的时候，仿佛就是在下雨天有一把雨伞遮遮雨啊。那个佛学的很多的好东西是有对人生是有帮助的哈，让你不要去作恶呀，要去行善呐，要去帮助别人呐，对不对？要好好修炼自己的什么，也是讲罪嘛，罪孽要去掉它，也是讲这个，啊，但是当我读耶稣的话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自己不是在下雨天打一把伞，而是站在了乌云上面。因为乌云上面从来就没有雨的，阳光灿烂，啊，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么一个差别。后来我读到林语堂先生哈，林语堂他写他的自传《信仰之旅》，他也谈到，他前面讲了儒释道都讲了。最后讲到基督教，他第一句话就是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吹灭吧。他就讲其他的东西都是蜡烛你不能说没用，在黑夜里边你点一根蜡烛哈，秉烛而行，对吧？蜡烛是很好的，很宝贵的，但是如果太阳升起来了，谁还点这个蜡烛啊？那一定是瞎子啊。所以林语堂就说他到了晚年他才信耶稣，这个人学问很大的，研究古今中外，但是他一信耶稣突然说太阳升起来了，把蜡烛都吹灭吧。我自己的感受跟他一模一样，朋友们你们要试一试啊，这个真的不一样。只要你一碰耶稣，一信了耶稣，那个天上的大光照亮你，地上的路灯都不需要了，路灯只有晚上才需要，太阳出来它就不需要了。所以我信耶稣，我在耶稣身上真的发现了上帝。有人常常问上帝在哪里，上帝在哪里，指给我看，证明给我看。其实我告诉大家我的经历就是这样，上帝借着耶稣已经来了，上帝的本体我们谁也看不见的。我开始讲了神，神秘，神奇，神圣，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看见他的，他是个灵，他是个灵，他现在就在这里，你看得见吗？他正在掌管着宇宙，我们也看不见，啊！但是他为了让我们能看见他，他就成了人的样式，啊！其实也只有这个办法。我们替上帝着想，有时候，我记得我到无神论的时候啊，我是个学者的时候，就想到过这个，说如果宇宙真的有道，真的有神，不应该是我们人找他，而应该是他来找我们， 你们想对不对？我们人多可怜呐、啊，我们连地球都离不开，怎么找上帝啊？可是上帝无所不在，他找我们一找一个准啊！啊，我们人类苦苦的寻找神，已经寻找了几千年，古今中外，我们有几千种宗教都在揣摩神。啊，这就证明我们找不到，因为几千种嘛，肯定就是没有一个是对的。啊，但是神要找我们一找一个准，如果他不来找我们，说明他不存在；如果他存在，他一定找我们。结果后来我读到耶稣，我才知道，在所有的宗教创始人当中，只有耶稣，只有这一位，宣称我就是神。你们不千万不要说各种宗教都差不多了，万教归一了，错了，啊，那是外行。你真的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，你比才知道，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、老子、什么孔子，所有这些，包括犹太教的摩西，这些人都是人。没有一个不是人的，啊，他们有要么说我是神的使者，要么说我是神的先知，但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就是神。那唯独这耶稣不一样，耶稣一来就说：“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，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我与父原为一。”你看，他这么说话，人哪有这么说话的？你想问神什么样吗？看我什么样，神就什么样；神什么样，我就什么样。谁敢这么说？穆罕默德不敢，他娶了好多老婆，神不会娶很多老婆的。穆罕默德的坟墓就在那里，那说看到神的坟墓在那里，敢吗？释迦牟尼的坟墓，听说好多年前他们找到了释迦牟尼一根骨头，哦，整个印度都沸腾起来了那边。有人就说，如果找到耶稣一根骨头，完了。如果找到耶稣的一根骨头，整个基督教垮了，整个基督教就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没有留下尸骨，没有坟墓，他来无影去无踪，因为他不是人，他是神，他自称是神，他的来他的去都像神，他说的话就是神，他做的事是神，他改变了人类历史2000年来啊。全世界现在有1/3的人，20多亿人，啊，是他的信徒，啊，他是一个什么偏僻的，这个穷乡僻壤里边的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没有进过学堂，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，啊，这么卑微一个人，却成了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人，所以他自己说他就是神，啊，所以。这些人都不一样的啊，我这些人都很尊重他们，我很尊重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、老子，啊，我还专门研究过老子，这些人我都很尊重。但是你既然尊重他们，你就要尊重他们自己说的，啊，那些人他们自己都没有说他们是神，你干嘛非要说他是神呢？就他们的门徒啊，拼命的抬高他，说他是神。你这么说，我跟你保证，老子气死了。老子从来没有说过他自己是神。老子说：“我恍啊呼啊，恍恍惚惚啊，我实在不知道他是这个道是什么呀，我就给他起个名字叫道吧。”特谦卑啊，老子。结果是后来道教那些人拼命的说他啊，他是太上老君呐，他是老子要活着肯定斥责他的门徒。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都没有说自己是神，从来没有，是他们后来的那门徒拼命把他抬高。我敢保证，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、老子、孔子这些人，如果遇见耶稣，一个个会称你是我的神，因为只有耶稣称自己是神，他们都没有称。孔子怎么说？孔子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我早晨听到真道，晚上死了都值得。你看这个可慕啊！所以我常常讲，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慕道友，啊！我早晨听，他第一，他知道有一个道。第二，他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啊，第三，他知道如果他得到这个道，死也值得，那是永生之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人都很虔诚的了呀，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位置啊，啊，孔子说：“祸罪于天，无所祷也。”他生病的时候，他的学生问他说：“你祷告了没有？”孔子说：“我求之祷久也，就是我祷告已经很久了。”他是个很谦卑的人。 有人问他死后的事，他说未知生言之死，这个话说得多好啊，连活着你都弄不懂，你还想研究死？那死比活着复杂多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些人都很谦卑，是后来那些门徒们，他们的门徒就拼命的把他抬高抬高抬高，其实已经违背了事实。耶稣不是，耶稣他讲话就是像神一样讲话，他做事像神一样做事，他影响人类历史也是这样啊。你看他说话的时候哈，说话的时候他的话的超越人间呐。他说你们来自下面，我来自上面，你们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他说话的时候超越空间，超越空间，我们就活在空间之内，他活在空间之外。他说你们会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，啊，他说他讲这件事，他说我从天而降，依然在天，你知道这个话的意思啊，很难理解的。他从天而降，他还依然在天，我们人没有这么说话的，你不能说我来自中国，依然在中国，他就这么讲，啊，而且耶稣说话超越时间，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。亚伯拉罕相当于咱们中国的炎黄，是犹太人的祖先，所以犹太人生气啊，有的犹太人拿石头打他，说你才这么年轻，你怎么比我们的祖宗还大？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，甚至在天父创造世界以前那个荣耀里，我就与天父同在了。你看他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是那个道，宇宙的道，啊，宇宙没有诞生之前就有了他。你们注意啊，耶稣说话的时候不是他自己说的，是里面那个灵，圣灵说的。他自己说嘛，他说我跟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，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。他自己知道他的话是言不由衷的，他不是一个人说的话，是圣灵催他说的话，催他说的话。你看他有些话很难理解啊，比方说他的妈妈跟他的兄弟来看他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门徒跟他说，说你妈妈在外边等你，你母亲要看你，他怎么说？他马上看看他的门徒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，凡是听了神的道就去遵守的，就是我的母亲，就是我的弟兄。你看这怎么说话啊？还有一次那个婚姻的宴席上，酒喝光了，那个管事的人很尴尬，那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对耶稣说，他们没有酒了，意思就是说你来帮他们一把，因为他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你这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说，妇人，妇人，我与你何干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么说话的，我们有人常说这个不孝之子啊，说话这么生硬啊，不对啊，他是被圣灵充满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谁说他不孝顺？他比谁都孝。他在十字架上临死的时候，他指着他的母亲说，看你的儿子，然后指着他的门徒约翰说，看你的母亲，把他的母亲交给他的一个最心爱的门徒约翰。他非常的心疼他母亲，怎么不知道？但是他被圣灵充满，所以当时有人说他癫狂了。你们知道什么叫癫狂吗？疯了。为什么？那是圣灵。我只是跟大家讲，他说的话都是圣灵充满，他说的话不像我们一般人说话先思前想后，会不会得罪你，会不会得罪他，喝不喝孔孟之道 no。 他是，所以他说话的时候超越人间，超越空间，超越时间，超越我们人类的理解力。他对我们说，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，你们今日不晓得，将来必明白。他还讲，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，只是你们承受不了。他还说，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如果讲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你看他说话呢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读耶稣？我一读他的话的时候，我仿佛我就跟那个神在说话，他的话句句是以神的口气讲的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哎，你们圣经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啊？我就用耶稣的话回答他，我说我跟你说地上的事儿，你尚且不信，啊，何况讲天上的事呢？啊， 其实这本圣经哈，这本圣经只是上帝对我们人类所说的话，其实上帝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我们真的有人说这本圣经把什么都说了，不错，是把对人来说我们需要知道的事儿什么都说了。但是宇宙我们真的还有很多事不知道，有没有外星人我们都不知道，宇宙到底多大我们都不知道，啊，宇宙的外边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。所以耶稣来是对我们而来，是为我们而来，是住在我们中间，是为了拯救我们，拯救我们人类，这个地球上这个人类，啊，那个地球在宇宙中非常的渺小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太阳系如果像这么一间屋子这么大，太阳就是正中间的一个黄豆，那么地球呢，就像一个灰尘在围着这个黄豆旋转，地球多小啊，小得不得了。但是你别看这么个小地球，啊，上帝眼中的瞳仁呐，蔚蓝色的星球啊，在人类所知道的现在所有的星球中，只有这个地球是一个蔚蓝色的星球。你们知道为什么蔚蓝色吗？因为有水，有生命，是一兜水呀，就像一个水珠一样在空中飘着呀，多么神奇呀，上面要什么有什么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、大地、植物、动物、矿产资源，有男人有女人，还有各种动物，这是上帝多么奇妙的一个创造，是他眼中的瞳仁，他为了拯救我们，让他自己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地球上，让他的儿子在这里诞生，啊，来拯救我们。所以耶稣来了以后，他就是被圣灵充满，他本来就是处女玛利亚被圣灵感孕所生，所以他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的一生都是顺着圣灵而活，啊，他的话都是顺着圣灵的感动而说，所以他说话的那个权柄之大大，然后他活出来的那个爱，哦，你们知道耶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？中国大陆是个无神论的环境，这60多年来啊，无神论的教育，但是基督徒却增加了100多倍啊！从1949年的70多万基督徒增加到现在的7-8千万，上亿。无神论的教育啊，为什么反而百倍的增长呢？就是因为耶稣的伟大的魅力。耶稣他有啥魅力啊？我刚才讲了一个穷乡僻壤的木匠的儿子，生在马槽里，没有进过学堂，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，有啥魅力啊？你们知道，就是十字架的爱，这个爱是人间没有的爱。人间的爱你们知道都是你可爱我就爱你，啊，你爱我我就爱你，对吧？都是这种。但是神的爱，十字架的爱是什么？不是你可爱，乃是你需要爱我就爱你。我爱你不是因为你爱我，即使你恨我我也爱你，你杀了我我还爱你。在十字架上耶稣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是一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话，没有比这句话更伟大的。你爱他他爱你，你不爱他他还爱你，你恨他他还爱你，最后你杀了他他还爱你。这就是他永不改变的爱，他永远理解你，就是你杀他他都理解你为什么杀他。他说，父啊，他们之所以杀我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是何等的爱他们，他们不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，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这么爱他们，他们不会杀我的，所以父啊，你饶恕他们，你赦免他们。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我们中间有人有这种爱吗？你们在夫妻关系中，在同事关系中，如果有这种爱，你们夫妻不会吵架的，对不对？你丈夫爱你你爱他，不爱你你也爱他，他爱别人去了你还爱他，啊，你也为他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，他所做的他不晓得，啊，你们不要笑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信了耶稣，我信耶稣之前跟我太太吵架，啊，吵得天翻地覆。你们知道在北京啊，我们大学里啊，还有其他的学校里，我的同学朋友们都知道，我们俩是在所有人当中是最糟糕的一对儿，就两个人性格就合不来，针尖对麦芒。我太太是17岁入党，18岁当妇联主任，啊，19岁考上大学，很强的一个人，确实也能干。我自己也很要强，两个人我们在北京打就是闹离婚呢。我们同学朋友都来劝我们不要离婚，不要离婚，但是劝也没用，啊， 就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件事情吧。然后发生那件事情我就逃出来了，逃出来之后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就不一样了。等我太太再来到美国完全改变了。怎么改变的？你知道以前我们俩爱不爱啊？我们俩也是爱啊，爱才打嘛，不爱为什么要打呢？也是我的邻居，他爱怎么着我不跟他打架的。但是我太太有缺点我容不下，我爱你我就希望你变得可爱，你身上还有哪些不可爱的，所以我指出来，就这个意思，让我来帮助你可爱，就这样啊，夫妻都是这样的啊。结果他要帮助我，我要帮助他，他要让我变得更可爱，我要让他变得更可爱，结果就打起来了。这就是人间的爱。我跟你说，人间的爱没有靠得住的，你们自己去体会吧。人间的爱没有不改变的，但是这个十字架的爱就是这样。十字架的爱就是让你舍己，你自己流泪，你自己流血，却去理解对方。他犯了罪，我来替他担当，这就是十字架的爱。现在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也信了，我太太后来也信了，我们两个都在耶稣的这个爱里头。你知道吗？你慢慢享受这种爱哈，神的爱，你慢慢就能活出这种爱来。所以现在我跟我太太不打架，不打。为什么呢？他犯了罪我承担，他出了事我来收善后，都是这样啊。因我受的鞭伤他得医治。他的其实每个人的毛病没改，你知道，夫妻结了婚都是信了耶稣以后身上有很多毛病还是改不了。你们知道我们基督徒千万这样，你不要以为信了耶稣了你就 perfect 完美无缺了。 No， 信了耶稣哪怕你当了传道人牧师，我们身上还是有软弱，对不对？急性子还是急性子，慢性子还是慢性子，内向的还是内向，外向的还是外向，睡觉八个小时的还是八个小时，睡觉六个小时的六个小时就起床了，还是有你很多，对吧？有讲秩序的，还是有混乱的，有愿意这个交往的，有比较孤独的，性格改不了的，怎么办？夫妻在一起怎么容忍？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爱，我完全的接纳你，我按照你的本相接纳你，啊，包括你的缺点，我都接纳你，这才叫真正的爱。所以现在我跟我太太之间打不起来，为什么呢？不是说他变得完美了，也不是我变得完美了，当然我们变了很多了，这是没话说了。但是即使不完美，我们可以接纳包容，这个很重要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原来我太太喜欢叨叨叨叨叨，她女人一般都喜欢叨叨唠叨，开车的时候啊，她恨不得帮我踩油门踩闸啊，每次她是个急性子嘛，你这呀慢了，快了，左边，右边，啊！哎呦，有一辆警车过来了啊！吓，就恨不得把我踩闸了，就，你知道有一次，我以前哈，以前那时候我刚信，他还没信的时候，好，那个在车上就是气得我呀，那我也是个急性子，气得我说你开你开，我拉过他了，我说你开，结果正喊着那个车，砰撞到马路牙子上，啊！这个我母亲还在车上，我母亲从车上下来说：“哎，不坐你们的车了。”吓得啊！那时候，现在可好，就信了耶稣以后，慢慢的，你跟什么人在一起，你就慢慢的像什么人。你要跟耶稣在一起啊，天天读经啊、祷告啊、灵修啊，跟耶稣在一起啊，你慢慢的你就有点像他，不用像太多，像一点就行。现在他在叨叨在车里边，我就很舒服听着，啊。就跟听歌一样，但他如果不叨叨了，我反而觉得很难受。为什么？他就这么个人，我就按照他的本相接纳他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知道了，人无完人，金无足赤，对不对？神接纳我们，我们难道不能接纳我们的配偶吗？难道神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完美吗 ？No， 我们接纳人也不是因为人完美，但是当然，在接纳不完美的人的过程中，你自己会受苦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？为什么人都喜欢可爱的人呢？因为你爱可爱的人，你自己喜欢高兴，你自己不吃亏啊，占便宜。为什么人都不喜欢那个刁钻古怪的人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喜欢他，他得坑你。所以为什么我希望我太太变得美好啊？不是为了他着想，是为了我着想。他变美好了，我多舒服啊！一进门就贤惠端洗脚水啊。 啊，对不对？你累了给你按摩呀，然后等你犯了错误，他还能谅解你，还能理解你，这太太多好啊！我就朝这个目标培养他，啊，你说是为了他完美吗？那我是为了我舒服啊。所以真正的爱不是这样，真正的爱是说，我知道我们都是罪人，我宁肯自己受苦，啊，我来爱你。所以马特·图瑞萨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他说去爱吧，直到你的心流血为止。真正的爱是爱那不可爱的。今天我不能展开讲这个爱啊，在圣经约格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爱的定义，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。你们知道什么叫恒久忍耐？我们一般人的爱不是恒久忍耐，我们一般人的爱是什么？是按耐不住啊，火烧火燎扑上前去啊，那叫人的爱。但神的爱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恒久忍耐呢？因为他不可爱。你们想想，如果他可爱，还用你忍耐吗？ No， 不用，全世界的人都扑上去了。为什么要让你恒久忍耐呢？因为他不可爱。但是为什么他不可爱，我还要爱他呢？因为他需要你的爱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当一个人站在你面前不可爱的时候，那就是上帝把他摆在你面前，让你去爱他，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爱他，你来爱他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把善事做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。那是上帝的意思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忍耐我们，忍耐我们流血牺牲。他有没有能力？他有很大的能力。他有没有真理？他真理在握，但是他没有争辩，没有抱怨，没有报复。他像羔羊被领到宰杀之地，替罪的羔羊为我们而死，恒久忍耐，恒久忍耐，啊，这是真正的爱。我跟大家讲，上帝来到人间，借着耶稣向我们表明他自己，第一就是表明他的爱。还有什么比上帝的爱更伟大的吗？他的爱就像阳光、空气、雨水一样，无条件的爱。那么耶稣都活出来了，都活出来了。耶稣在他的一生当中没有犯过一点罪，没有恨过一个人。你把他杀了，他还不恨你。如果他在十字架上有怨恨，他就犯罪了。他没有怨恨，没有。所以你们知道，神在耶稣身上真的是有眼就能看见，有耳就能听到，他真的是像一个神一样活出来了，活出来了。神就是服侍我们的呀，你们知道，神你看给我们阳光服侍我们，给我们空气服侍我们，神是服侍我们的，啊，神是服侍人的，耶稣就是来服侍我们。这是第一点哈，在耶稣身上那个伟大的神性。第二点，他怎么表明他是神呢？啊，他说出来了伟大的真理。一个木匠的儿子，没有进过学堂的人，年轻人，竟然把牛顿、爱因斯坦他们都不知道的宇宙的奥秘都说出来了。如果你们去读圣经，你们就会发现耶稣只留下了几百句话，这几百句话句句像珍珠一样。比方他讲到，将来太阳要变黑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众星都要坠落，天地都要废去。这个话在2000年前讲，2000年前那个时候相当于中国的汉朝，啊，一个农村的木匠的儿子讲这种话，谁信呢？没有人信。我告诉你，连伽利略、哥白尼、牛顿，甚至爱因斯坦，他们原来都认为宇宙是无始无终的，天地不会废去的，它是自由拥有的。记得我在人民大学学哲学的时候，学马克思主义哲学，还讲唯物主义，还讲这个，说物质是不灭的，物质是自由拥有的，对不对？耶稣早就说了，会灭去的，会灭去的。宇宙有开始，有结束，谁都不行。爱因斯坦有一个公，这是很著名的一个事情，我希望你们都了解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公式，啊，按照他计算的时候呢，宇宙将来会消失的，会灭亡的。但是他认为错了，他认为这个公式一定有缺陷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就加了个宇宙常数，加了这个数以后呢，就怎么算宇宙都不会消失的，就是无始无终了。哎，他就满意了。结果后来那个哈勃天文台 就是在南加州哈，他发现了这个宇宙在膨胀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推，最后推论出什么呢？宇宙有一个开始，就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公认的那个 singularity 宇宙大爆炸，宇宙大爆炸。那么后来将来呢，要有一个宇宙的结束，这是那个哈勃天文台开始的，现在科学界基本上都承认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理论。那么宇宙从大爆炸到现在是150亿年左右，啊，以后它会消失的，宇宙会消失，啊，因为不停的在扩大。那么爱因斯坦呢，他亲自的去到了那个哈勃天文台，亲自的跟那个哈勃再去考察这个东西，考察完了以后，他服了，啊，他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这一生所犯过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加了那个宇宙常数。他不加是对的，你看看，连这么伟大的科学家都会犯的错误，可是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明明告诉他，太阳要变黑，月亮也不发光，众星都要坠落，天地都要废去，都要废去。最后还有一句话，我的话一个字都不能废去，这耶稣说的。哈利路亚！你们知道，我一读到这里边，我心里边就像原子弹爆炸了一样，啊，那个欢喜快乐，这不是神是什么呀？不是神，他怎么能说这种话？他耶稣当天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就像疯子一样讲，因为他被圣灵充满，癫狂，而且他把顺序都说了。首先是太阳变黑，太阳一变黑，月亮也不发光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月亮是反光的，本来就是反光的。耶稣那时候都知道的，都知道这些东西。都知道，他而且耶稣还讲到将来末日，世界末日，啊，末日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不理解世界末日，其实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将来宇宙消失的时候，宇宙毁灭的时候，那就是末日。啊，末日，这个末日，耶稣说他还要再来，这件事我们科学家可以研究不出来了，只能凭信心了。他耶稣说我还要再来。再来干什么呢？要接我们，接谁呢？接那些跟他认识的人。跟他认识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我，他的灵魂，就是这些人的灵魂跟他是认识的，相通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。我们基督徒不是凭着脑子，是凭着灵魂，凭着灵魂跟神相认识。他的话我们一听心里面就欢喜快乐，这就是认识。羊认得牧人的声音，啊，这就是那个认识。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作为印记，就是将来在下一个新的新天新地里得基业的凭证凭据，圣灵在我们里头。所以耶稣说我要来领这些人到新天新地，而且要复活。这些事情我们只能凭信心了哈。耶稣说的话该应验的都应验了，啊，能应验的一步一步一步都应验了。你看这个大爆炸的理论证明耶稣的那个天地废去，等了2000年呐，等了2000年科学家们才发现的，啊，这一步一步他的话不废去，他的话不会废去，这是真理了。他还讲了很多真理，我不能一一跟大家讲，比方他讲到了这个人的真理，刚才讲的是宇宙的真理哈，他讲到人的真理，什么真理？他说我们人的肉身是无益的，真正叫我们活着的是我们的灵，灵魂。他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这是耶稣讲的。你们注意哈，我们人呐，常常忽略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只顾我们的肉身吃喝玩乐啊，可是我们的灵魂的光景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素质好坏。如果你的心态不好，你这一生什么都好不了。最近我读到一个美国的作家写的一段话，他写得很好。他说我年纪越大越发现哈，我们生命啊，我们的人生啊，不是取决于我们遇到什么事儿，而是取决于我们怎么对这些事做出回应。你们同意吧？他说人生所遇到的事儿都差不太多，可是我们的回应就差别很大，差别很大。他说什么回应呢？就是心态，心态，你的心态决定了你的命运，啊，他讲的非常好。但如果你是个 negative 一个 positive 一个有信心的，没有信心的， 啊，有喜乐的，没有喜乐的，有依靠的，没有依靠的，那个心态完全不一样。有的人在同一件事上垮下了，另外一个人在这件事上站起来了，站起来，站得比过去更高了。啊，就这样，这个灵魂，我们里面重要。啊，有的人呢，肥头大耳，满面红光，却自杀了。啊，对吧？有的人在穷困潦倒当中创造了伟大的成绩。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理念不一样。叫人活着的是灵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男女朋友一见面，第一面是看外表，看肉身，漂亮不漂亮，潇洒不潇洒，对吧？等再见面，看得深入一点了，有钱没钱，家庭背景，啊，再深入，多见几次面，你就会开始考察性格怎么样，潇洒不潇洒，是不是？大方不大方，温柔不温柔，诚实不诚实，看里面了。等结了婚以后更是看里面，结婚以后那个肉体啊很快就旧了，你们知道 use the car use the body 啊，你知道这个汽车一下一落地就不值钱了，你们知道，人的也是一样，一结婚你很快的两个人天天看有啥好看的，就再好看也不好看了啊。真正吸引的是什么？是心，两颗心要默契啊，两颗心要息息相通啊，那个是最重要的。等有的两颗心就磨呀磨呀磨磨磨不磨不来，离婚了。有的人磨合好了，白头到老。那白头到老，你们注意，让你活着的更是灵了，不是心，不是肉身。肉身两个老头老太太有什么意思啊？这手拉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啊。但是两颗心呢，真的是心心相印呐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这就是让人活着的，是我们里面，不是外面。到最后临死的时候就更清楚了，临死的时候你的肉身奄奄一息啊，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可是你的灵魂非常的活跃，非常的成熟，是炉火纯青的时候。你们将来都有机会试一试哈，那是啊，临死之前好，你的灵魂要出窍了，哈哈，那个小鸡儿在鸡蛋里边已经熟了，要把蛋壳扔掉，蛋壳已经不重要了，它也走出来了。那个时候你就体会到耶稣这句话了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肉身是无益的，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。你们就知道这句话的含义了，这句话的含义。所以你们知道这个耶稣真伟大，太伟大了啊！我学了半辈子的哲学，读了那么多伟大的哲学家，当我最后遇到耶稣，就留给我们几百句话，那么通俗，那么简单，农村老太太都听得懂，啊，是神的话，是神的话。耶稣说：“我对你们所说的是我知道的，我给你们所见证的是我见过的，是我们见过的。他是从天上来，他知道我们生命的奥秘，他都知道，他是在永恒中看我们人生。”跟我们在短暂中看不一样，我们是在平面上，他是在立体看我们。所以耶稣真是有真理啊。所以圣经上说道成了肉身，就是那个宇宙的道啊，成了肉身，住在了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恩典就是刚才我讲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真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些宇宙的来龙去脉，人生的本质，人生的价值意义，他都告诉我们。最后我跟大家讲，耶稣不仅有恩典有真理，还有能力。他不但是活出来了爱，说出来了真相，而且他那个能力太大，他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，瘫子站起来啊，那个让麻风病人就痊愈，甚至让死人复活。圣经里记载了几十个哈，几十件他行的神迹，啊，我看了一下，大概包括三类，啊，一类就是对人了，医病啊，是吧？这个死人复活呀，都是对人。还有一类是对大自然，你看大海的风浪特大特大，把船都要掀翻了的时候，哎，他站在船头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大海的风浪立刻就平静了，大海听他的，水。他把水可以变成酒，这都是圣经里记载的事情，你们回去要好好去读啊，去读。这是对大自然。还有一个就是对灵界，灵界呀， 他可以赶鬼，就是那个时候农村好多被鬼附的，我们中国农村也有很多被鬼附的，那个被鬼附的他一赶鬼，而且鬼一见他都伏伏在地，都吓得不行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讲三界，在三界就是自然界、人界跟灵界，耶稣都有伟大的能力，有伟大的权柄，他是真的是宇宙的创造。他行这些神迹不是为了显示他自己多大能力，不是这个，他行这些神迹的目的是证明、印证、见证他的确是他自称的那一位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来到人间不是为了行神迹的，不是为了让病人好了、瞎子看见。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重要，你们知道为什么不重要吗？因为你别这么说，他让病人好了，那最后那个病人是不是还得死啊？还得死。他让瞎子看见了，最后瞎子还得闭上眼吧，对不对？他让瘫子站起来了，那最后瘫子还得瘫下去。他让那个拉萨路那个人从死里复活了，那最后拉萨路肉身还是得死啊，一样。所以他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这些事本身，他做这些事是为了让我们信他是神的儿子，信了之后呢，给我们更好的，比这个瞎子看见更好，比死人这个现在复活更好，比瘫子站起来更好，是什么？你们知道？永生。你们知道，上帝如果他真的存在，如果宇宙真的有神，他要解决我们人类的问题，一定要解决我们人类死的问题。如果不把这个死的敌人给打垮，他绝不是上帝。我记得我有一次回中国啊，我遇到我过去一个同学，我就他不信了，他发财发了很多啊，他那个什么啊那个。后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如果上帝现在站在你面前，你可以向他提一个要求，你提什么要求？他张口就来啊，要钱。啊，后来我就提醒他，我说你有多少钱，不最后也得死吗？你死了那钱归谁啊？他突然明白了，他说要长寿。哎呦，我心里边这个无奈呀，我现在他不信神的人他就不敢。我跟你说哈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，你不认识神的人，你都不敢想永生这件事儿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谁那么傻到一个地步想不可能的事儿？但是认识了神以后就有可能。我就跟那个朋友讲，跟那个同学讲，我说你怎么不跟他求永生呢？你要知道，我刚才跟你说了，站在你面前的是神，不是人，不是克林顿总统，当然现在是奥巴马啊，不是比尔盖茨给你钱，也不是最高明的医生给你健康长寿。 No， 你站在你面前的是创造宇宙的那一位，是在时空之外的，时间和空间都是他造的，他可以超越时空的，有永恒的那一位，你怎么那么傻还要钱还要长寿，你还不要永生？所以我在想，耶稣到世上来一定解决这个问题，他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，他不是神啊。所以我看到耶稣真的是解决了，真的解决了啊！他行出伟大的能力来，就是让我们看到他有这个能力，他特别是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你们知道这是最伟大的事情啊！死了又活过来，没有留下尸骨，没有留下坟墓，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人。你知道我们人来了都要死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咱们人呐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世界的，一个都没有。只有耶稣，只有耶稣。我最近在网上看到有些年轻人在那调侃说老子来了就没想活着回去。我心里话，你想活着也想吧，你自己调自己的侃嘛，调侃，自己嘲笑一下自己就完了啊。但是他们如果信了耶稣，就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。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啊，所以你知道哈，耶稣到世上来这三件事，我跟大家都讲啊。第一，活出来了伟大的爱，人间没有的爱，阳光、空气、雨水那么无条件的爱，他活出来了，用自己的生命，用自己的牺牲，在十字架上活出来了。这是第一，最重要的。这是第二，他的口说出来了宇宙的真相、人生的真相、未来的真相，他都说出来了。第三，他做出来了，他做出什么？做出伟大的神迹， 做出来了任何人都做不了的事情，只有创造上帝、创造宇宙的上帝才能做的那种事情，他都做出来了。你说还怎么来印证他是神呢？已经完全印证了。所以耶稣啊，苦口婆心地讲说：“你们一定要信，信的人就有福了。信我的人，我就祝福他，保守他到永远，到永远。”一再讲这件事情。但是你知道，耶稣行了这么伟大的神迹啊，说了这么伟大的真理，活到这么伟大的爱，还是有人不信。其实后来我也研究着，我在思考这件事哈。其实有些人也不是不信，就他们不懂什么叫信，不懂，他们老是用头脑，头脑你那不叫信的，头脑那叫不信，他得用头脑琢磨，对不对？真正的信了以后就不用头脑了，那才叫信呐。你要谈恋爱，这个爱这个东西是不是用头脑的？你们知道，爱得越深，脑子越笨，一般是这样。说这个谈恋爱的时候，人的智商是最低的，就这意思。为什么？你不是用脑子，你是用心。我离不开你，你离不开我，啊！不管你们家长怎么逼你、逼迫你，我的家长怎么劝说我，我们就是打不开、分不开。这叫爱吗？这叫爱？什么梁山伯、祝英台呀、罗密欧、朱丽叶，不都是这种事吗？啊，就是傻爱，傻爱。其实跟神之间的人跟神的关系也是一个爱的关系，他爱你，你要不要回应这个爱？这不是用脑子想的，而且有时候恰恰跟你想的相反，你的脑子千方百计的想，我不应该爱他，我不应该爱他啊，我应该找一个更好的，但是你的心就离不开他，就离不开他，是不是？好多谈恋爱都有这个经历啊。我当年跟我太太也是这样啊，我老是想我找个更好的，找个更好的，他老跟我吵架，不跟他好了，嗯。可是不行啊，一离开就想，一离开就想，见了面就吵，离开就想，那个智商不起作用啊。情商越高智商越低，情商你们知道什么叫情商哈？所以你知道这个神跟人的关系就是要有信啊，要有信，他爱你，你接受他的爱，用信心啊，他有能力，你用信心接受能力，他就祝福你。我今天晚上那一场我会讲能力，会大大的祝福你。你知道耶稣每次在医治病人的时候，他都会问这个病人：“你信吗？你信我能医治你吗？”那个病人如果回答说：“主啊，我信。”耶稣就说：“好了，你的病已经好了，因着你的信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”你看，他根本不用，很多情况下他不用去管你，只要你一说信，你的病自动就好了。这个东西很神奇，我今天晚上会跟大家讲，我信主20年了，我深深的体会到，只要你一信，上帝所有的恩典、真理、能力、耶稣身上的这三样东西都给你，就好像空气一样，只要你一呼吸，哗，就给你了。你相信有空气，你就呼吸，一呼吸就活了。如果你说研究啊、证明啊，不研究不证明有空气，我绝不呼吸，结果你就憋死。憋死了还证明不了，最后你憋死了下到阴间，跟其他很多憋死的人在一块一讨论，说果然没有空气，我们都是憋死的。其实你哪里知道，那些相信有空气的人活得好好的。所以中国古人有一句话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叫心诚则灵，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我们很多人反对这句话，批评这句话，其实这句话有一定道理。对于相信神的人，神对他来说就是信实可靠，又真又活的。对于不相信有神的人，神对他来说仿佛不存在一样。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吧？我原来不信神，我的30多岁以前我都不信神，那神对我来说就仿佛不存在一样。但是当我信了神，我就再也离不开他，再也离不开，像空气一样，我就活了，我的灵就活了。那以前不相信有神的时候，圣灵进不了我的心，我的灵是死着，是死着。所以现在也是一样，现在圣灵，神的灵就在这里，信的人你就可以感受到他与你同在，不信的人好像他好像不存在，不存在一样。所以这个信多么重要。我自从跟我太太我们俩都信了以后 啊，真的生命就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其实刚刚信主不久，我就体会到这个，尝到这个甜头，尝到这个甜头以后，我就知道我的后半生没有办法再做别的事，我只能做这一件事，就是把这个最美好的祝福，啊，把这个最好的福音传给我们的同胞，传给中国人。那个时候我信了以后，我尝到这个甜头以后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太太，我是让她信，啊，她信了以后，我们俩就都好了。你知道那时候我给打电话太贵了，那个时候电话费好像每一分钟要1块多钱，很贵，就都是靠写信。我跟他讲，我说我信耶稣了，多甘甜多美好。去教会，哦，他根本不理解啊，他说你整个就是一个意志力薄弱呀，经不起流亡的痛苦啊，就是讲我。而且我跟他讲，我说我现在变好了，不像以前了，以前我是很坏的丈夫，我说现在成了好丈夫了。他就说狗改不了吃屎，我不信。他给我写信，他根本不相信我会改变的啊，不，就是这是真的。按照人之常情来说，江山好改，秉性难移，改不了。我们在北京打架的时候也是这样啊，我们老是打完架以后两个人都后悔，后悔就讨论在一起啊，以后怎么改怎么改。他指出我的缺点，我指出他的缺点，没用啊，过不俩月又打一次，改不了啊。但是这次我跟他讲，我说我信耶稣，他就来到美国以后，他就拭目以待，看看我是不是改了。结果你知道我真的没有再发作过，我觉得我自己生命，他自己也讲，他说我生命的改变对他信耶稣影响很大，他说如果我没改变的话，他说啥也信不了啊。信了耶稣以后真的就，因为什么呢，因为一信的时候他就成为我，耶稣就成为我的力量，就成为我的恩典，成为我的亮光。我只要什么时候我一祷告一面对他，立刻就安静下来，屡试不爽。不管是哪怕面对刀子，哪怕面对天大的委屈，哪怕我那个愤怒像火山要爆发了，没关系，只要我逃离现场，面对耶稣，一跪下来祷告，立刻安静下来，屡试不爽。神成了我们的出路。就是有时候怕我们不面对神，如果你不面对神你就完蛋了，你死定了。但是你只要面对神，他用笑脸帮助你，他用笑脸帮助你。这个我没有发作过，但说没发作呢，也有一次发作，有一次发作，那是我太太刚来美国，那次发作我想是神让我发作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礼拜六第二天要去教会主日，我太太不去，我说你看看你那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为你祷告，你来了你总得去啊。他说我不去，我明天我们几个家属约好了去那个跳蚤市场买东西，而且说你也不能去，你要开车带我们去。这下我火了，哦，我真的那个肺都快气炸了，怎么说都不听啊。正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啪一拍桌子，我那个非常坏的脾气就来了嘛，那是一股什么力量啊，爆发性的力量，一拍下去那个桌子上的盘子碗啪就掉地上去了，吓得我太太倒退了三步，小声说你不是基督徒吗，你跟我说啊。他这一句话出来啊，我突然就清醒过来了，那个圣灵啊唰就回到我心里去了。你知道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个荣耀的名字啊，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知道基督徒这个就是不能这样的呀，这样就不是基督徒的啊。就是结果脑子清醒过来了，清醒过来以后我突然就立刻就心平气和了，我立刻就笑眯眯的对他说，我说我刚才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子啊。一下子我太太就软下来了，然后第二天乖乖的跟我去教会了。所以从那一次我知道是上帝让我发作的啊。你知道这个信跟不信就是不一样，有这个圣灵在你心里跟没有圣灵在你心里真的不一样。你成了基督徒，你自己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知道你在他的家里，什么样的家呢？灵魂属灵的家里，你知道你的行事为人应该什么样。还有一次，那是我搬到洛杉矶以后啊，那时候我女儿10来岁，我跟我太太在厨房里又发生一些争执啊，争执，这个时候争执了火气就大了，声音就高起来了。哎，这是我女儿悄悄过来在我身边递过一个纸条，我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 Are you Christian? 你是基督徒吗？我一看脸立刻就红了啊，我立刻就到房间里去关上门，我就在那祷告， 我祷告一会儿，真的是眼里含着泪，我说，天父上帝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在孩子面前这个样子，我在我太太面前这个样子，啊，我说我刚才忘了是你的儿女，我在那祷告，一祷告，祷告完了以后，我真的含着泪花就出来了，出来我太太一看我这个样子，她一句话都不说了，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。你知道什么叫祝福？就是当你心中有神，当你随时随地可以向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成为你力量的时候，你就是得祝福了，你这个家就得祝福了，你的孩子就得祝福了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我信了耶稣，我真的看到他的信实。我什么时候到他面前，他总是帮助我，不管是哪方面的事，啊，我的脾气方面，还有我的生活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都得过病，神都医治我们。我们的孩子的教育，我女儿一来就进入了教会的幼稚园，啊，教会的小学里长大。你知道他那个孩子就是不一样，就是神就带领他，不是我们人父母在管他，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话就管他。他从小到大真的没有，除了发高烧，从来没有耽误过一天教会，教会的团契跟那个主日崇拜，从来没耽误过，啊，所以感谢主。所以后来他被那个哈佛大学录取嘛，录取了以后，我们那个小镇呢，啊，我们家是住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小镇，那个中学已经16年没有出一个常青藤大学的学生了，啊，我女儿在那一年考上哈佛，好多人都来问你们怎么培养的，啊，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哈，都来问。后来我就说怎么培养的，把他送教会，让他信耶稣，上帝祝福。因为现在美国的大学不是光看你学习好坏的，还要看你有没有社会服务，对不对？啊，看很多，我女儿好多社会服务，她连着两个暑假跟教会去多米尼加共和国帮助穷人盖房子，有一次在那晕倒，直升飞机把她送医院抢救，这些东西她把这个经历都写出来，人家就知道这个学生好，啊，你知道这个神管孩子，就是比我们父母管的还好。往正道上领他，这都是神的祝福啊，一步一步的祝福。所以你看到我跟我太太这个关系，还有我们整个家庭各方面都是蒙了祝福。其实这个祝福也很简单，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。我们有什么本事？我们不是自己苦修苦练，不是的，也不是我们配得上帝的祝福，也不是的，就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他，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不行，我们靠神。真的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什么时候你也像我们一样？什么时候你就从内心深处你发现你自己不行，你要靠神，靠祷告，你就有福了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原来在北京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打架闹离婚，弄得满城风雨，好多同学来劝我们。20多年过去了，我们这一对夫妇没有离婚，可是当年劝我们的都离了。我一点都不骗你们。当年最好的三家朋友三家同学啊，现在都离婚了。所以有一次我是那个情人节，我女儿告诉我买一束花给我太太，我就买了一束花给她。晚饭的时候，啊，吃饭的时候她就哭，她流眼泪。我就觉得，我开始以为是受我的花的感动啊，后来我才知道她那天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我们最好的一对同学啊，他们离婚了。那对同学真是好啊，好得不得了，也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住在一起，啊，这个像天使一样好，男女都很好，都非常好，那个特别是那个我那个男同学，啊，是我太太崇拜的对象。我在念密西西比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太太还没信主，那时候没信主的时候，他就跟那个教授们讲，跟同学们讲，说他说他认为。啊，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也有好人，他说就像就说我哈，说远志明信了耶稣也不如那个某某某好，就是不如那个人好，因为那个人真是好，到现在我也不能说他不好，他的人格呀，他的为人呐，他的心态呀，温文尔雅，儒家风范，非常好，助人为乐，非常好，啊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就是中国这么个情况下。这个有人说嘛，就是孔夫子活着也顶不住劲儿了，结果现在就是这个，就现在就出现这个光景，所以他们离婚了，我太太经不起打击，她的偶像破灭了， 啊，经不起打击。所以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悄悄地说一句，我说我们有今天呐，都是神的恩典。我说这话是肺腑之言。我们夫妇两个像我们这种性格，我们这种天然的这个什么人格，我们早打离了，我女儿早成了单亲的孩子了。可是我们能有今天，真的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不敢夸我们自己好，我们没有什么好的地方，全是神的恩典。但是神的恩典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，我们相信他就饶恕我们，接纳我们，他就祝福我们。所以我说都是靠神的恩典。开始我太太没反应过来，过了一会儿她就不高兴，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 啊说我们俩有今天都是神的恩典，你这话什么意思 啊她说如果不是信了神怎么样，你就甩我了你就像他一样 啊你知道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我没把握，如果我不信神的话，我起码知道我肯定比现在坏，我到底坏到什么地步我都不知道，我不敢保证我，但是信了主真是有了保障。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坏的时候，神就来帮你，来救你，来祝福你啊！当你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，神他的赦罪之恩就临到你啊！所以我们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本乎恩因着信呐、啊。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们得救是因着什么呢？是为着什么？是靠什么呢？第一就是恩典，上帝白白的恩典，耶稣来到世界上白白的来到你面前，他要祝福你。第二就是你的信心，本乎恩因着信。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愿意神像祝福我一样，祝福我全家一样，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。我们都是残缺不全的，我们都有很多的毛病，没有关系，我们到神面前来啊，借着我们的信心，神一定会祝福你。你这一生就有祷告的对象，在你任何的高山深谷，风天雨天晴天，你都有神与你同行，这是一生最美好的祝福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一起回到我们的内心，回到我们的灵魂。因为耶稣说神是灵，你们敬拜他的时候要用心灵和诚实。我知道神就在我们中间，就在这里。那爱我的神，他也爱我们每一位。那感动我的灵，也要感动你们中间每一位。天父上帝啊，我感谢你的恩典。我知道如果没有你，没有你的爱临到我们，我们没有今天。我也知道在座有很多的你的儿女们，他们跟我一样都是不配的人，但是因着相信你，因着你的恩典无条件的临到他们，他们能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盼望。主啊，我今天我特别把在座的朋友们交在你的手中，我知道中间有一些人，他们原来还不认识你，他们也没有向你祷告过，他们没有信心。但是我的神，我求你今天你来到这里，你进入他们的心中，赐给他们那原来没有的盼望，原来没有的平安，原来没有的光明。我也愿意奉耶稣的名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。如果你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动，如果你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，愿意打开心灵的眼睛，看见他的真实，看见他的爱，你说我愿意接受这十字架上无条件的爱，我愿意接受这从天上来的真理，我愿意领受神那无比的大能的祝福，我愿意用祷告的心度过我的今生，来到我的神面前。我知道神一定会祝福你，就像祝福我一样，他一定会祝福你，好不好？愿意奉耶稣的名现在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，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你今天有感动，你就知道那是神在感动你，那是神在呼唤你，因为他知道你需要他，他知道你需要他的爱，好不好？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，我就请你向神举上你的手，好不好？你举上，我就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，好不好？举上就放下，我看见举上就放下，都请放下，都请放下，都请放下。你顺着你的感动，如果你心里有感动， 你就向神举手，你知道那不是出自你自己的感动，一定是上帝在感动你，一定是上帝的爱在感动你，因为他就是灵，他要对你的心灵说话，他爱你，你要不要回应他的爱？其实他知道你的需要，他在呼唤你的名字，他说他要祝福你，你要不要？他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你，你要不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个恩典？好不好？我再问一次，如果还有这样的朋友，我就请你们顺着感动向神举手，好不好？我为你祝福祷告。还有没有？举下就放下。我看见主，看，还感谢主，举下就放下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神，感谢神，这是神的爱临到了我们。我们凡是坐在这里的人，我巴不得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，离开这个教堂的时候，你心里面都有一个把握，有一个确据，说我今天得着了，我有了信心，我有了盼望，我有了祷告的对象，从此我的人生不再孤单，在我没有出路的时候我也有出路，就是面向我的神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所有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，或者你虽然手没有举起来，但是你心里有感动的这样的朋友，你都可以跟着我做下面这么一个简短祷告。我说一句，你心里边就默默地重复一句：我在天上的父啊，爱我的神，我今天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我承认我需要你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是我的救主，是我的生命的主，愿你十字架上的恩典临到我，愿你的真理之光照亮我，愿你的能力庇护我，愿我一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愿你成为我最知心的朋友，愿你的爱不离开我和我的一家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你凡是做了这么个祷告的，你就相信神已经听了你的祷告哈，因为你的心灵跟他已经相通了，啊，已经相通了。这个最后我请大家，我们一起起立哈，我们一起来唱一个回应的诗歌，就是这一生最美的。